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浩浩汤汤。 咁呢个一个成因，第二个一个重点嘅因素咧，就系话咧，传统嘅 NGO 或者系一啲叫社会工作嗰个概念咧，就系我系最紧系争取到一嚿钱，然之后点样尽量有效咁使咗佢。 系 吓，咁仲有呢个就系社会企业嗰个最重要嘅因素啦 ，sustainability 系 就一个可持续性啦。咁大家啊，头先阿 Sunny 啊同我都分享咗咧，就系个 Grameen Bank 嗰度咧，佢最重要就系话佢真系有个市场嘅认受性，同埋佢系有一个生存嘅能力喺度，即系佢能够一路系生生不息啊，唔系一路收息吓，而系咧。可以咧，係用一個咁嘅低額嘅貸款，一個有效嘅組織，一個佢好創新嘅宣傳嘅，同埋好創新嗰個 process reengineering。啊，佢另一個項目我啱啱講咧，就係話佢居然係可以俾嗰啲嘅貧窮嘅婦女，就係佢做佢同法國一間大娛樂廠啊 ，Denon 啊嘛， 嚇做咗間好細，佢哋睇過啦，原來以為好大型嘅生產廠，原來 賣 yogurt 啊， 可能都唔夠呢個 studio 嘅咁大啊，好細嘅一個地方，但係賣 yogurt 咧，就出嚟咧，佢唔係大量賣，佢係俾嗰啲婦女就孭一人孭住一個嗰啲咁嘅冰袋，即係我哋啊，我同你啊，我哋老餅細細嗰陣時啲人咧，揾啲棉胎包住嗰個嘛木箱嗰啲咧，就係經嗰啲婦女嚟賣，就等佢賺個差價。咁而咧就係利用呢一個模式咧，盡量多啲婦女咧就可以參與到， 係 即係佢原來係咁嘅 engineering 嘅。咁、 嗯、 就此其一喎，原來英國有一個啦 big issue 啦，有一個叫嚇大議題啦。咁佢做咩咧？佢就俾啲露宿者。佢就出咗嗰個創辦人咧，其實就不良少年嘅，我聽過講咗不良少年嚟嘅。點知後來就醒覺咗啊，可能坐監坐得多咗啦，醒覺咗咧就出咗個 big issue 嘅概念，就印製咗呢個咁嘅 big issue 嘅雜誌啦。咁內容我都未睇過啦，梗係好豐富啦。咁咧佢又唔係直接賣嘅，佢就係賣俾嗰啲嘅流浪者。譬如我賣俾佢$1。咁、那個流浪者咧可以賣個半嘅，佢應該定咗價㗎啦。咁、佢就做宣傳，即係 big issue 咧就做宣傳。咁嗰啲人咧就唔能夠向$1向嗰、那個呢個雜誌嚟買，直接買，一定要經啲流浪者嚟買。咁、佢就可以發動咗好多個流浪者，就咦我有翻啲工作、我有翻啲收入、我又可以即係有一個 social mission 喎、咁好成功，好似差啲風著事咁使用下嗰、那個。舊年嚟過香港，我記得佢嗰創辦人。 咁其實最緊要即係我覺得唔係淨係受惠者佢真係得到啲 benefit，而係佢係好似你頭先話移風易俗個概念， 係 即係佢點樣去令到俾人睇小嘅人係可以改觀呢？觀念上嘅改變，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好值得去繼續推廣嘅一個運動。 我或者嘗試嚟去一個少少嘅總結啦、分析啦，就係話傳統嘅慈善團體咧，就係、要靠社會上面嘅善心嘅人嘅捐獻，咁呢個係一個大部分係個人嘅。咁當然咧，即係有錢嘅就捐多啲，冇錢嘅十元八塊都好歡迎啦，大家知道啦，係嘛？咁但係 NGO 嚟講咧，其實嗱，其實即係一個好主要嘅分別就係個 source of funding 啊，即係嗰個資金來源喺邊度啊？咁啊，慈善團體好清晰㗎啦，大家唔使再講啦。但係 NGO 咧，其實好多人我相信嚇，即係觀眾聽眾咧，其實佢都唔係好清楚㗎。咁其實佢哋個資金來源係點咧？咁樣咁，但係我相信而家好多比較先進嘅社會嚟講咧，就好多都係一部分係政府啦，但係其實亦都一部分咧，一定係亦都係要靠一啲嘅大企業啊，或者大有錢佬啊。 香港就係賽馬會啦、 或者係啦，冇錯啦，賽馬會啦，好多就係賽馬會啦，係嘛？即係某某會都係啲慈善基金， 係啊， 就去申請。咁原來佢哋就撥款，咁然後就等個 NGO 可以營運嘅。咁但係佢嗰個，所以個資金嘅來源咧，即係其實都要係好努力，年年都要去揾啦。咁但學你話齋咧，好多時佢揾個嗰個捐款嘅時期咧，可能有好多嘅限制話咗俾你聽嘅。譬如我去捐去保良咁樣，我通常我唔使理佢，我捐咪捐咯，捐咗之後我唔理你做乜啦，總之你係做咗呢啲善事就得啦。咁但係咧，譬如 NGO 就唔同喎、，NGO 嚟講咧，通常咧佢有好大嘅 donor 咧，佢俾咗唔知幾多錢你啊，幾多億你。但可能佢即係就要睇下你盤數係點啊，嚇，同埋你做嘅嘢係咪跟足你嘅使命啊，嗰啲咁嘅嘢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嗰、那個規章制度咧就越嚟越複雜繁瑣啦，嚇、越嚟越官僚化啦，嚇、就好似頭先咁樣啦，咁、但係咧，社會企業咧 就完全唔同啦。社會企業呢，其實理論上嚟講係一個全新嘅諗法呢，就係話根本佢係唔愛 source of funding 嘅，根本佢就唔需要捐獻。因為可能佢有一啲所謂種子基金啦，即係你要 kick start 啦，要啲錢啦，但其實佢最後嘅目的呢，係就頭先 Ringo 咁講，就係佢係應該係一個商業營運嘅模式，係可持續嘅，即係完全一個傳統嘅商業營運模式嚟嘅。 絕對啱、絕對啱，係啊。 咁呢個就係社會企業同之前嗰啲嘅最大最大嘅分別啦。 絕對 係。佢係透過傳統嘅商業運作嘅模式嚟達到一個財政上嘅可持續性。 冇錯啦。 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呢，佢係去體現到一啲所謂去一啲個社會嘅使命，一個 social mission， 或者呢其實最主要就係頭先講過好多啦，就係幫一啲弱勢社群。無論是即係聾啞人士啊，即係傷健人士啊，更新人士啊，精神病康復人士 啊，或者啲長者啊，諸如此類，係嘛？咁我頭先呢個講法啱唔啱啊？ 啱啊！但係阿 Sunny 講出一點好重要嘅，一間阿 Stanley 可以補充啦。其實我哋唔好用幫助呢個心理，即係譬如好似黑暗中對話啊，或者係對話體驗嚟講咧，阿 Stanley 可以分享，你會感覺到嗰班視障人士啊、聽障人士啦。佢根本上呢，因為有咗啲咁嘅空間，有咗咁嘅機會呢，佢自己發揮出嚟嘅能量係比我哋係高好多嘅。咁呢個就係一間我會介紹黑暗中對話嗰個創辦人嗰個偉大之處咁樣。Stanley 你可以講下，佢而家有幫手喺黑暗中對話做嗰個叫做facilitator 嘅。你睇下嗰啲帶我哋嗰啲朋友。 佢哋帶我哋嘅。 係啊，你講啊，你講啊。 好啊，好啊。講少少，即係啱啱既然個話題去到呢度嘅時候。當然但background 嗰啲我唔講，我講我個體驗先。咁我哋譬如我哋每一次做嗰個嘅 training 啦，咁我哋嘅對象啦，全部都會係好多不同嘅公司啦，做企業培訓嘅。收嘅 charge 咧，絕對係一個嘅唔會話唔平㗎，唔平㗎，專業嘅 price 嘅，即係唔係話啊，好似平啲啦，從來唔會嘅。即係 corporate 就係 corporate 事，就 corporate price。 即係市場價。 市場價。咁同埋好多時咧，佢哋咧，我哋咁多位嘅聽障人士或者視障人士咧，佢哋先至係 trainer。反而咧，我哋正常人啦，咁講法啦，我哋係一個 facilitator。 係。 點解咧？因為見發現都好得意嘅喎，即係譬如如果係視障人士啦咁樣，佢哋喺黑暗之中咧，佢哋嘅觀察力，當然佢哋唔係用對眼睛去觀察，但係佢喺佢哋嘅聽覺啊，佢哋觸覺啊，佢哋嘅觀察力咧嚇，好多時響係遠比我哋仲好添。當有呢個嘅聽障人士同樣嘅，佢哋響冇說話無聲嘅環境裏邊咧，佢哋嘅觀察力嚇、用眼啊去圍繞我哋嘅行為啊，係比我哋平常人咧更清楚。所以呢一個環境咧，這個嘅社企咧，其實佢係發揮咗。視聽人士同埋聽障人士嘅長處，嚟到等我哋普通一般嘅平常人咧，都係能夠從佢哋嘅長處之中咧，係能夠學習。即係呢一個咧，就同我哋好多時我哋所謂嘅全視團體咧，即係呢一個，我見到佢有 disable， 我哋幫下佢啦。呢個思維咧就完全唔同啦。所以我每一次去嘅時候咧， 非常好， 都係去佢嗰度去學習㗎。係啊， 即係有啲場景咧係佢。在一個黑暗環境，我們那班即是正常人 論盡 盡盡盡亂晒龍有什麼對話有什麼安排協調呢，哇他事後分享呢，即是 debriefing 的時候呢，他說出來，咦是喎，哇他個即是眼盲就心清 啊， 哇完全點出曬你們那班人啊，你這位同那位原來有這樣，他們是怎樣，哇那你原來你就可以即是叫感受到這一種的分別。 不過呢即是我這樣說，即是我作為節目主持人我都要這樣說，即是畫公仔要畫出場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其實呢，因為大家呢即可能三個都接觸這個社會企業這件事接觸了這麼久，很多東西你已經當了是即是人人都懂的，但其實呢你不能假設我們的觀眾聽眾呢其實是即是人都懂，有些人真係未完全未聽過咩叫黑暗中對話都唔頂嘅，咁你都要講解一下嘅。嗱，譬如平安鐘咁，我諗大家都明白，都唔使點講解啦，係嘛？但其實鑽的可能有啲人都未聽過咩叫鑽的嘅喎，咁你 Dark Lord and the Dark 其實嚟嘅最先嗰個構思都喺外國嚟㗎啦，不過香港咧就借鑑咗嚟啦，係嘛？就即係話咧，其實就係構造一個環境，咁樣咧就其實啲即係我哋正常嘅人咧視力冇問題嘅咧，就但係入到去咧佢係漆黑一片咧，咁我哋就好似變咗係盲咗咁樣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咧佢入面咧就即係指引我哋。靠我哋嘅觸覺咧，係嘛？就入咗去，咁然後咧有啲感受，然後出翻嚟。咁但係喺個過程入面咧，其實就收錢嘅。 係啊係啊，呢個體驗，一個體驗嚟嘅。 你畫公仔要畫出場啊，其實唔係個個都重點係乜嚟嘅？ 因為所有參加過黑暗體驗或者黑暗中對話嘅咧，或者對話體驗嘅咧，我哋有個承諾嘅，我哋唔能夠將入邊嘅個別嘅情景能夠講出嚟㗎，因為呢個係佢個賣點啊嘛。 不過 Eddie 提得好好，咁我哋幾個即係。download experience 幾個主要嘅產品啦，其中一個咧嘅 service 就係企業培訓， 係 啊，咁有不同嘅培訓課程，培訓嘅體驗啦，我用翻呢個字眼。咁除咗企業培訓之外咧，咁呢個都係對公司嘅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哋有啲嘅服務咧，就係呢個體驗館，咁就係好似即係有少少當係 mini theme park 咁樣啦。今次佢就係體驗翻啊，響全黑暗嘅環境係點樣嘅咧？咁啊，讓其他市民大眾啦都能夠有機會去參與。咁其實仲有唔同嘅產品服務嘅，當中包括有呢一個嘅 Concert in the Dark，Concert 暗中作樂， 暗中作樂， 樂 啊， 係啦，樂啊， 又樂啊， 音樂個樂，音係音樂啊，咁啊作樂係啊 ，OK， 係 啊， 咁但係係食字噶嘛，你快樂啊嘛又係， 樂得， 即係譬如可能譬如好似以前。Rubber Band 咁樣好出名嘅 band，你試過黑掹掹淨係聽佢唱歌未？所以呢個 我哋 HiFi 發燒有試過， 我哋聽 HiFi 發燒試過，我哋熄曬燈，熄曬燈， 夾 band 佢哋，即係佢哋都係漆黑到夾 band 喎，即係 performer 都係，呢個就好有意思咯，係啊。 好啦，咁啊講下轉的係咩嚟啊？ 我講啦，咁轉的咧就係好突破性概念嘅，咁佢嗰位發起人啦，或者佢而家 CEO 咧，佢就係、是，佢原來早個時代咧，即係我諗幾十年前到啦，佢爸媽就係身體上有啲問題，咁佢就嘗試幫佢安排啲交通工具啊，往返醫院啊，其他嗰啲復康啊嗰啲，哇！原來佢發覺係難到登天嘅，一般的士又擠唔落一架嗰啲咁嘅推嘅輪椅咁樣。咁佢就等到媽咪好返或者係情況過咗去之後，佢就佢本身係一個媒體人嚟嘅記者。咁嘩，我應該要搞啲咁嘅嘢啦，要幫下人手啦，咁樣好多人都需要㗎，問喺身邊人，即係佢可能去到醫院，咁就開始就係做啦，咁就真係揾咗一個叫 Taylor Make 嘅，即係特別度身訂造嘅一個大型啲嘅車，咁好辛苦申請個的士牌囉。咁呢個車呢就可以就係有曬所有嘅配置呢，就係可以就好方便，有將輪椅呀、各方面嗰啲呢就可以承載咗。承載咗呢佢就有一個服務，就係訂嘅服務，同埋就係可以就係可以即係 即係電話預約。 電話預約各方面嘅。咁而家已經增加到成2輛㗎啦。六架嘅一個咁嘅轉的， 六架好少啫喎， 咁梗係少啦。嗱，咁另一個大嘅因素啊，社企嘅因素咧， 係咯， 而家大部分社企咧都唔能夠做到好大企規模，呢個真，即係一個大嘅挑戰。 嗱，時間剩翻無多，因為我哋要休息一陣啦。咁銀行館又點咧？ 銀行館就好特別咯，銀行館係一班退休嘅社工嚇，咁佢哋就因為退休咗嘅社工，咁好資深嘅，就成立咗呢個即係佢個。Founding organization， 咁跟住咧第一間咧，估唔到係做一啲高級嘅西餐、法國餐，就係揾咗班咧已經退休嗰啲大廚啊，嗰啲樓面啊咁樣，就喺中環嚟嘅，中環上啲嘅嚇，嗰度咧就開咗間好細嘅，好細嘅，咁但係口碑好好，因為個食物好好啊嘛，質素，咁你法國餐你唔怕耐噶嘛，即係老人家手腳慢啲都冇問題啊嘛，你話如果做快餐店咧，我諗住有挑戰啦，係嘛？咁好， 咁而家就開咗幾間啦。 我都請過你去 啦，啦 姚宗儀 荔枝角嗰邊 文物館啊，哇，幾好環境啊！咁而家有咗中餐，有法國餐，就亦都有到會嘅，有到會又有做 catering， 有廚房。 咁即係喺香港嚟講，社企咧，佢算係幾成功嘅 咯？算好成功啊！係啦，飲食嚟講，如果好多時就開間咖啡店，我請兩位即係嗰啲邊青，咁我覺得嗰啲就應該要有 規模唔夠， 有待檢討。 好嗱，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咧，我哋咧就下一節翻嚟咧，仲會介紹幾位社會企業嘅大師㗎，係嘛？ 係啊， 國際級大師。 好。